应该早已会吧，在我心目中只可有你，偏偏不改变他的追求，难道他的心永不死？心本不应再动荡，为了真是这么深爱你，但为什么他给我关怀，然后你偏使我生气？情人请知道，在这天谁已经开始挑战你，无谓对别人看不起，情爱哪里会有专利，请把你的爱给我，使我也给你，来吧爱我多一些，再多一些，令第三者心死，何以你却自要躲避，假使你不顾不看不听也不理，难道要给他多些，再多一些，而这一位挑战者终必激到你。请请关心我现在，若爱真是爱，不必客气，实在是想得到你关怀，然后叫他把我舍弃。情人请知道，在这天谁已经开始挑战你，无谓对别人看。 不想他激动。